在我们的听天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大家都要 QDT 哈，说 DT 辛苦了，早上两个小时，现在又两个小时，怎么样感觉？ 问题感觉、感觉现在才算是真正的开嗓儿，对，就 真正的苏醒哈， 苏醒，对，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觉得就可能更熟悉一些啊。 是的， 哎呦，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会儿给我紧张的哟。第一就好久没有那么早起过了，4点睁眼等着5点闹钟响，就那种感觉， 生怕睡过去了， 真的是哈、所以早上起来他们也是特别的不容易啊、连续这么多年的时间。好，回来以后，今天我们的话题要跟各位来公布一下，很多朋友已经参与其中了。 是的， 对，哪个瞬间 让你觉得生活美好？ 没错， 失而复得， 是， 这是昨天的话题。那失而复得什么感觉呢？生活很美好， 生活很美好。对，你这可以啊，来来回回的，就感觉自己好像在某一天的死循环当中给卡住了。anyway， 今天我们依旧会把好听的音乐延续下去，然后同时呢，在早上如果有收听过节目呢，各位可能听到了，就是我们大概盘点了一下，说，格莱美的提名名单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揭晓了。对， okay. 我们一会儿在节目里面同样也会选择一些音乐跟各位来进行一个分析跟盘点。 期待。 好，这边要我们把这种带着一点爵士的小调调延续下去，王若琳带来一首歌曲《迷宫》。闲适一点的调调，来自王若琳这样的一首《迷宫》哈，大家都在关心千纯的鼻音。 对，我也没想到今天打开话筒鼻音这么重，然后我确实这两天身体抱恙，但是放心，我会坚持到 郭 PD 回来， 回来 不然要把我们的王伟给累坏了。 给他发个信息，能不能快一点啊？ 尽快回来。 OK， 这边这个洛凡医生也在提醒，多喝，好好喝水哈，多喝烫水哈。这是很多时候男生真的到最后没办法了， 你们只会说这么一句话， 对， 好吧。 我们看一看各位的美好瞬间哈。对， 这边有闹闹小迷说了，说我老公每天都会跟我说 ，I love you。哎呀，所以我的生活天天都很美好啊， 真的 幸福的一直在冒泡泡。 这样一句话，就如果天天说的话，其实有一些人会觉得有一点疲惫，但是你会相信每一次他说的都是真的。 因为很多朋友说了，说婚姻到最后就是把另一半变成了自己的兄弟， 没错。 但是可能现在他们还处在一个蜜月期， 真的 希望这个蜜月期再长一点。 先开始是 I love you， 慢慢的就变成了 I love you bro， 兄弟， 你真的是够了。 I love you as a friend， 我把你当朋友一样的去爱。 好吧，左手牵右手了， 真的。来，还有。朋友提到了说，也是其实夫妻之间了，一起下厨房，哎，享受这个过程绝对是生活当中的美好， 很棒。那我想到很多的我们的偶像剧，哎，可能一方在下厨在炒菜，另外一方从后面环抱着他， 没错， 这个画面也很美啊。 你能不能再多放点肉啊？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做道肉菜啊？ 好了，我再去把那个黄酒温一温， 都没问题了，你知道吗？来，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刚才也提到了，同样也是带着爵士的味道。 哎呦 ，It's alright， so， 很 so， 没错。John Batiste, Celeste 共同合作，一会儿回来再说格莱美的事。 Say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ave a good time, cause it's all right, oh it's all right, I'll listen to the beat and kind of catch your feet, you got soul Celeste 共同来合作哈，一英一美两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很多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共同的一些旋律就会把这样的国界给抹去掉哈。再提到我们先从电影入手吧，因为之前跟前程我们也都看了，对，心灵奇旅，然后当中的算是配乐的作者 John Batiste，本来呢他是给电影动画电影当中的男主角来进行手模采样的，就动作捕捉， 你跟我说过，对 对，后来就弹得那么好啊，导演就说干脆你就把作曲这方面也直接担任了吧。所以除了九寸钉的这个曾经乐队成员作为主创之外呢，又加上了 John Batiste，自己的音乐方面确实通过这样的一部电影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家喻户晓，然后在这一次的格莱美的提名上面也是有着非常惊艳的斩获，因为他提名是拿了11项， 算领跑吗？ 绝对领跑 哦， 咱往后数一数，因为就看数多的吧。他是就他一个人11项，再之后是 Doja Cat 豆荚猫，H E R Her Justin Bieber 八项提名，所以跟他就差了三个。再之后 Billie Eilish 是 Olivia Rodrigo， 就是哎，我们就觉得哎，怎么老在榜首的那一位收获了七项提名，所以这他真的是很厉害。 对， 所以这一次我们来看一看最终结果会这个斩获如何， 公布的时候他会不会一直笑到最后。 没有，没错哈、然后同时他的新专辑叫做 We Are 我们是啊，大家也可以这个翻出来听一听，一会儿把他名字拍到群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值得去关注看看未来发展如何的小朋友哈。好，一会儿回来以后继续延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会跟各位一起看到生活当中哪些瞬间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美好。今天大家真的是打开思路啊， 思维非常的发散啊， 真的是不缺幸福的人， 好答案太多了。 一会儿来看一看啊，胡夏弹弹琴恋恋爱。 小小的依赖，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期待，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弹琴跟恋爱这两个，我觉得恋爱还是更重要一些啊。嗯，弹弹琴恋恋爱，当然如果让女生觉得幸福的话，如果有胡夏这样的一位歌手啊，或者这样的一位才子在你面前弹弹琴再跟你恋爱的话，那是另外一种， 我天哪， 不一样的幸福。对，当然可以，每个男生有自己的一些擅长，对不对？这个我可以做做饭跟你恋恋爱，是不是？每天跟你，哎，没错， 天做一大多， 还有宋彦君，对，然后这每天跟你说一声我爱你，恋恋爱都不错啊。 嗯，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从音乐方面的出发， 当这个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跟大家聊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幸福。比如说《泪落心田》，提到当跟听友们聊到各自喜欢的歌手跟作品的时候，而且在之前好像也有人就是在 早上、中午、晚上都听九七四就很美好。 哎，还有人说就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但是没有想到产生了一个碰撞，很巧合，我们这边也推送了，也播放了， 是 也会很幸福哈。 我觉得生活当中小美好、小确幸真的很多。就从我自己身上来说，我前天下节目，然后我去食堂说买熟食，买完熟食回家哈。然后就看到那个大师傅，那个大师傅就说了，说买什么，我说哎，这个给我全包圆了，那个怎么着，每天喝点吧，是每天当然都喝点了，那就对了。大师傅觉得找到了同类，然后走的时候啪弄两根鸭脖，你知道吗，来给你说， 哎师傅，这不是我要的，你不是天天喝点吗，来给你带回去， 就是 最下酒。 哎，真的是碰到这一类哇酒友吗，算是 瞬间就觉得生活非常非常的美好。下班了买熟食回家，而且这个美好它不是那种瞬间感受完就完了，它是缓释的。到家你想到冰箱里有那两个鸭脖，晚上喝酒的时候那吃那两个鸭脖，你觉得哇太美好了。 没错，咱们把它这个鸭脖可以再做成什么风干鸭脖啊、辣鸭脖之类的，这份美好存留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自己再加工一下是不是。 好，这边要听到的一首歌在浴缸里蝶泳。而我们刚才又看到燕玲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每天看到自己的小金不就是在游泳啊， 没错， 哎呀还不错哈， 这首歌送给他。就睡饿了就吃这种日子未免太无聊，谁要难过就哭，快乐就笑，每天重复同一套，一直到老。而我在种的花，蜻蜓的种，风魔的猫都可以随我随心素描，来沙漠冲浪运动舞蹈，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打开了脸庞头，翅膀摆动，在浴缸中完美蝶泳，张开了双手，幻想着自由，旅程就无穷。想象力能拯救这个地球，让所有普通变不同，走路都有风，洗澡的能够像梦游，在浴缸。 想象力能拯救这个地球，让所有

tuned to the other.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电视播完了，我好像有点困了，窗外的雨也停了，你那边也是吗？已经说过晚安了，可是突然想你了，也许我又失眠了，也只能怪你了。我想要大声对你说，哦哦，喜欢每天对你想念，很喜欢和你牵手慵懒，很喜欢你说害怕习惯，很喜欢听你说很喜欢这种漫长的平淡，很喜欢和你慢慢交谈，很喜欢你说我有点烦，很喜欢听你说很喜欢只属于我们的喜欢。睡不完了，我好像有点困了，窗外的雨也停了，你那边也是吗？已经说过晚安了，可是突然想你了，于是我又失眠了，也只能怪你了。我想要说，哦哦哦，喜欢每天对你想念，哦，很喜欢和你牵手慵懒，很喜欢你说害怕习惯，很喜欢听你说很喜欢这种漫长的平淡，很喜欢和你慢慢交谈，喜欢你说我有点烦，很喜欢听你说很喜欢只属于我们的喜欢， 今天还专门得把每一个字都打对了，生怕大家找不到这一首歌哈。 关键大家还都觉得说这首歌包括今天所有歌曲听起来都真的觉得这一天过得很美好，想要回听这一整期的节目、 太棒了。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受到大家有这样的反馈， 肯定 的、很开心很棒哈、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看一看各位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我先说一个就连在一起的吧，这个首先是一留言说买盲盒、我乐在其中啊， 是， 对，然后再之后就是纯纯以纯以前签， 哎， 说哎，刚才看到留言有提到盲盒的， 嗯， 就想起自己去买的时候， 嗯， 就收到盲盒大神提供的帮助啊，并且抽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简直生活不要太美好， 那一瞬间挺美好的， 太难了， 要不然只是感觉和惊喜相遇。 对，没错，嗯，你花了其实不少钱，打开一看，好跟自己手头上有的一样的时候，就 那个 瞬间泪奔啊， 比较不舒服，对， 这那太难了，就经常看有人在那摇摇摇摇摇，怎么着怎么晃怎么听啊，弄得很神仙的一波操作之后，真能开出来自己喜欢的，很厉害， 自己给自己找惊喜吧，反正就是 我身边有这样的这个能人，他真的是一摇，他会打先观察，推测出来哪一款最重啊，哪一款摇晃的空间最小啊， 对， 然后他能 尽量的排除， 对，尽量的去帮你最优化的选择，去缩小它的一个范围，但很多时候他真的就中了，哦，那一瞬间不要太美妙哈，啊，好，我们继续一会儿看到各位的美妙，然后同时这边，我们也看到刚才纯纯一纯一千千的留言，是不是 啊？ 他说哪句话呢？ 早上起来少了郭PD的广播不美好 啊，不美好吗？ 你这个话里有话呀，是不是？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们王维的节目当中说这句话呢？ 我准备了一首歌叫《原谅不美好》啊，冥冥之中我就觉得能用得上。我们要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 美好 我们也可以原谅这些不美好吗？ 好， 那再有个两个礼拜，郭PD回来了哈，来。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谅不美好的想象，原谅不切实际的期望，原谅不得不去笑的约会时光。飞机没按时起航，原谅灰色的天后暗淡的阳光，然后把好心情点亮，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 太喜欢郁可唯的声线了，是不是？谁说的来着？ 是，嗯，我刚刚还看到这边有一个更吸引眼球的留言，说维哥和于子明儿要不要尝试一下薛之谦和锤娜丽莎版的 Melody？ Oh my G 啊！ 我们好像刚才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还说，想要听那首 Love the way you lie、 啊。哎，对，什么 Can't tell what it really is， 反正明天争取来这么一首 rap， 对， 然后跟大家 带着才艺去， 对。嗯，展示一下， 是是是、啊、所以今天真的大家阵型有点乱哈， 没错， 一直在 Q 所有早秀的东西， QQQ 你们接着 Q、嗯、哈。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提到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生活很美好，其中就提到了电视剧 啊、哎、看感动的电视剧情节的时候，这个 MMMM 留言哈， 真的， 对，今天晚上胡珠夫人要更新了哈，跟我们一起追， 还上热搜了是 啊、 是。 来，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小沈 Barry 说，周末的时候天气好啊，可以逛一逛公园，就特别的放松身心、 嗯、还发来张照片哈、 啊、对，这个确实是，刚才也有朋友提到，就看到一些美景的时候自己心里就自然的舒服， 是的， 可能我们在城市里面有太多的这个时间是在封闭的空间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一览众山小那种，或者打开自己的这种，不叫打开眼界了，就让自己看得更宽广一些、 嗯、 到了这 些 公园、 嗯、 对，你就看这个漂亮的一下好像望不到头一样哈，对面稍微有点山的轮廓，好像整一个人能长舒一口气出去， 就自己的烦恼就变小了、 啊、没错、嗯、啊。还有朋友这个提到了，我觉得很像有些时候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的这种心情，说周五下班前， 嗯， 领导说没啥事儿、 哎， 下班前没有接到周末让报的材料， 嗯， 咱们就这样呗。 虽然觉得生活很美好， 下班休息，于是就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就是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嗯，然后老师突然说，嗯，咱这一章还没讲完， 嗯 嗯、也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东西， 下周再说吧。 这周末就先不布置作业了、啊， 太好了， 扔着书就 放学了， 好了。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月和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 我们迎着风边走边唱，背起你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沿着那西边走，有水车的声音，我走着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进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而他们说你会想趁着爱情，那他们一把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是不是真的有谈话这件事情、hey、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和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 我把手牵手一直到脚，静静的像你的努力盼过雕像闪烁，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尤其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却直接承受店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进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真心来永久，这就是爱的手，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板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漩涡，叮咚的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叫抖动模式，震动模式，对，然后会跟着它不断的摇摆起来哈。Shivers 这一首歌曲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每一次当你离我很近的时候，当你靠近我的时候，觉得有一股电流，走遍全身，整个人都颤抖起来哈。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生活当中的美好瞬间。这边有朋友提到说，每天听广播和大家互动，非常的开心，很快乐哈。 还有无名说了哈，饿肚子的时候可以报复性消费，一顿饕餮盛宴，这样的生活它不香吗？划重点一定是肚皮瘪瘪的去哈， 没错， 扶着墙出来吗？ 只有饿的时候，你才发现说每一口吃下去都是那么的香， 吃的可是自己的钱呢。 哎，中间还有一段时间会让人觉得这有一点不太甘心，因为我怎么好像有一点吃饱了的样子，我能不能继续保持那种饿完了以后再吃第一口的状态啊？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花自己都是钱的时候，那是不是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心疼？而这边燕林就说，我吃霸王餐喝霸王酒的时候，感觉生活特别美好， 哎呀， 又好吃又好喝，我又不花钱 啊。这边看到哥大也说了，运动后出汗后，整个人像重生一样，很开心。 没错， 爱运动的人是这样子 的。是 的 哈，这个我觉得岳奋牌哥哥肯定特别的有发言权、啊。 没错， 来今天继续关注到各位觉得特别的幸福的那一些瞬间。我们很多时候的幸福跟快乐可以特别的简单，好比说这一位。在自己的专辑里面唱的哈，骑着单车吹着晚风看看日落就非常的快乐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后座的那一位哈，当然有可能骑在你的大梁上。 我想就这样结束。

对，特别的幸福啊！你看， 8216，嗯， 咱们 结婚的瞬间让我觉得生活很美，很幸福。 男生也会觉得这一瞬间特别的幸福，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人家认认真真给我们 P 过图的照片哈。 关键是男生可能会觉得说，这是我难得的认认真真的在那儿一拍拍一天的照片，可能最后一套我都不想拍，但是我坚持下来了。 所有人最累的一次经历，累到崩溃，那一定就是拍了一整天的结婚照。 对， 然后还有朋友 来说、 真的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小孩睡着的时候，你想玩，新晋妈妈首先要恭喜，然后再之后也体会到了当妈的不容易。 说孩子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是个天使，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就是个魔鬼。 对，简直，而且就刚开始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相信有很多这种、你压根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是的， 恨不得有一个按钮哈。还有朋友提到 Leopard 来说，周五下班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路过灯红酒绿的街道，心想着，哎，明天我终于可以接近大自然了，生活真美好。 对，周五嘛 ，Happy Weekend 哈。 没错， 在这边还有小闪 Barry 的留言说，五月份去上海，在步行街吃到了美味的蟹粉小笼包，还给我们拍出来图片哈。但说实话，蟹粉小笼和纯粹的肉小笼的话，可能我还是偏爱后者， 肉 那个更加的正宗。 哎，我觉得这就是本地人，就是可能常吃、或者从小吃到大。 是， 先开始我们会觉得说，比如蟹粉小笼会更加的显得高级一些，或者说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海边生活，然后所以能吃到一些蟹粉，然后跟自己喜欢的小笼包结合的时候，觉得这个味道也很鲜。慢慢后来发现说，一切都是要回归本真。 最喜欢的还是原来的那个小时候那个味道， 原汁原味。 对。 对，我们俩我觉得习惯一样。我每一次去上海出差的时候或者干嘛的时候，那必须得去来上小笼包。 别给我来些花哨了，就原来那种。 然后蟹粉的还是要要的啊，不然吃不饱啊。 那倒是。 苏打绿带来一首经典啦，小情歌。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谁也都苍老， 写下过时间和琴声交错的称号。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在破碎月的苍老写下过时间和琴声交错。 这个感觉就好像你在弹着小星星，但是他用的是，如果是整首小星星出来，它一定不是主旋律，一定是在配乐的部分，然后旁边都是荡漾着这样的青草地，都是阳光，回忆的其实都是过去，特别的美好，甚至就不知道为什么闪现出来菊次郎的夏天那样的画面哈。 你知道跟你有同样的感觉的还有我们的风吹杨柳哗啦啦啦啦，我要唱起来了。他打开收音机刚好听到喜欢的 DJ 放自己喜欢的歌，就像现在生活非常的美好。 太好了，你喜欢我们俩谁，你给我说清楚。 肯定是你喽。 不，肯定是你。 好吧， 对，乾隆白菜是凉菜啊。 我从来不乾隆白菜， 真是的。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福哈。 好， 有朋友就提到了说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瞬间感觉到生活的美好。 他觉得幸福其实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没错哈。 还有说昨天看综艺哈，里面吃面换故事，什么叫里面吃面换故事，听到那些人讲的故事，有艰辛，有奋斗，有幸福，然后觉得自己可以开心的看综艺，没有压力，觉得生活也很美好，彻底放松那一刻。 哎，这个综艺是不是就有点深夜食堂的意思？对，然后在那儿吃饭的时候就开始分享自己的人生跟故事，然后只不过它变成了综艺以后，可能更多的就是没有提前规划好、没有剧本的这些普通人，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吃一碗面，讲讲故事， 对， 很幸福哈。还有朋友这个在这边提到了小小小的小啊，说学生得奖 啊、 考级考得优秀，然后体脂降低了，都开心，所以两个都是给学生的，看到他们很优秀，自己很快乐，同时自己体脂降低也很开心美好哈。 还看到这边泪落心田说，在某个时刻见到许久不见的朋友的时候， 哎呦，昨天的新闻是不是、啊、 接着说哈。 好，这边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啊、太有年代感了、没错 baby 特别的、早熟的一首歌曲， 八项提名的 Justin Bieber。 Justin Bieber 在这一次的格莱美提名名单上面，对八项的提名也有着一席之地。这首老歌我们其实好久不常想起，但他最近自己在某一次现场演唱的时候重新演绎了一下，老眼流泪啊， 好想看那个现场， 真的是来。 Baby, baby, baby, oh, like, baby, baby, baby, no, like, baby, baby, oh, thought you

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有朋友继续来留言生活当中那些非常美好的瞬间，我们继续看到，还有就是关于小宝宝的，对吧，这边想改名提到，正赶在回家的路上，每天奔波疲惫，然后看到娃儿朝自己微笑的时候，那一所有的疲惫瞬间消失，你看他笑得甜的， 是 小朋友笑得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牙也没露出来，嘴包着，然后而且脸上还有个小坑，可爱的不行，真的是啊， 可能是你营养伙食太好了，发胖了哈。这边看到一切顺其自然说，说发工资的时候，那个瞬间让我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 真的是， 很多人都在后面加一加一加一哈， 然后跟上个月比起来，看看工资条，数了一下。少了几毛钱心里都觉得咯噔一下， 对， 为什么啊？ 多了的话就应得 了，但是多了就特别的开心啊。好，这个继续我们带来，不是新的心跳了，每个月都来的心跳，每个月都会发工资了，来自于王力宏，心跳。 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Oh, 你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法往前走。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让我们流多少眼泪。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带走我的心跳，你转世记忆中的美好。好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又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

承担的后果。 请保护野生动物，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New music.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Senorita， 西班牙语的这个小姐啊，当然人家意思是小姐姐啊。然后 Camila Cabello 就是本身自己也是拉丁裔，所以这一首歌曲对于她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本来这首歌曲更贴合我们昨天的一个话题， 嗯，对，没错啊，失而复得，他这个是得而 失而复得，得而又复失，在期待下一次的失而复得。 对对对，然后两个人上刚才这首歌 Senorita， 然后 Camila Cabello。跟Shawn Mendes 两个人之间的合作，一首歌定情。对，在这首歌之后呢，两个人也是公布了恋情，在台上也是 甜蜜了两年。 哎呦，可甜蜜了，甜甜蜜蜜，到最后大家都觉得说你们俩在一块好像不太合适啊。结果终于是在大家的热切期盼之下，这两位也正式的同时发了同一篇文章，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说还是好朋友，但是大家以后分开走啊。我们也祝他们分手快乐，好吧？这边我们回来继续要看到大家的留言，今天的话题就是哪个瞬间让你觉得生活美好啊。有朋友提到说，我做好晚饭，等老公孩子回来，一家人吃饭，温暖温馨的画面，我觉得生活 特别美好， 好媳妇儿， 真的。 这边还有说 November 果然哈，他说喜欢的球队绝杀对手啊， 嘿呀， 这个男生比较有共同语言， 咔咔咔，现在想到都心情愉悦啊。嗯、但是我们球队好久没有绝杀过对手，心情特别的不愉悦。 期待下一次啊。 上个周末的时候，这边尤其是球赛令人心寒啊，嗯、晚上1:30的球，然后明知这场比赛会输，但是希望还是看到一些精神风貌在。嗯、结果上半场精神风貌特别好啊，下半场的时候精神风貌好了2分钟吧。嗯啊，紧接着就关电脑睡觉。 这个确实是这样，精神状态好的话，你可能会就算输球了， 你 不会 觉 得那么难受。对， 没错啊、嗯，尤其是主教练之间还产生了一些这个所谓热血的互相的质问的时候，那一瞬间觉得说这场球没准还能拿下、 嗯、 啊，结果那是兵败如山倒啊。来，继续我们看到还有其他朋友的留言， 心态要好。你看这边生日夏花就说了、 啊， 看到楼上各种美好，哎，我也是这种美好的感觉。 嗯，没错，就是看到别人分享幸福的时候，其实自己内心也会不由得开心起来哈。 对， 还有就是小动物的事儿，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小动物吧，好不 好？ 好，这个有很多喜欢猫猫狗狗的小朋友们。来，听到了一首歌，《致姗姗来迟的你》，阿肆，林宥嘉。 这次先擦肩而过， 是一人分的晚安，傻一人分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Yeah, 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 删除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吃一人份的晚安，刷一人份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 删除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 就算这次先擦肩而过， 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我还在等，姗姗来迟的我都会 瞬间让你把手举起来，是不是？对，他就觉得心情不错哈。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刚才提到的小动物们。这边先是纯纯一说一千千，对，然后给我们更新了一下，说买的猫砂，我们家主子用的很开心。 主子 啊，不养不养猫的各位啊，如果您不知道，主子一般就是我们称呼家里的猫啊，狗都没这待遇啊。好，这个主子用的很开心，瞬间感觉到，这个没有不美好的啊，真快乐。 宋元君也一样，发了一张，你记不记得很早以前他发了一张图片？哇， 哎， 这个猫的颜色这色挺深哈。 对， 说这看到家里喵星人就觉得啊，这瞬间很美好。 你看睡的那个窝舒服的，是不是啊？之前就有朋友养的就是纯黑的猫，晚上经常找不到它啊。这个在晚上的时候 连牙都看不到， 真的啊，就是有些时候它晚上突然过来什么。就这个临幸你宠幸你到床上了以后，你都不知道黑暗当中不知道哪儿来一声你压着它了，特别的可爱哈。哎，猫这一个产物真的是我就不可理解，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盛行了以后，有人做过统计，然后以及包括其实整个的万维网的这个创始人，在世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说，互联网世界真的就只有一个点是能够触动到所有人，这个词儿就是 kittens 小猫咪。 有吗？ 真的是让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一下有着很高的流量跟反应。 小猫咪是可以 啊，但是不喜欢猫的人除外哈。 对， 是 这样的，不喜欢猫的人，如果说是这大猫咪扑过来，我会有种害怕的感觉。但如果只是看小小猫咪的图片，可能也会有种很治愈、很温暖的感觉。 没错啊，小小猫咪，小 小 猫 咪，小 小 猫咪， 猫咪爱吃鱼，哎，不是，那是大脸猫啊。好 ，OK， 我们继续吧，今天的好心情继续下去，因为刚才很多朋友不断的提到沈以诚，沈以诚，沈以诚，沈以诚，背了，背了，真背了啊。这一首歌超喜欢你，沈以诚来。 心跳快得很可怕，呼吸大到有气压，手心冒汗可以交换，生活变四个漫画，喜怒哀乐被放大，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疯狂，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超出了想象，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剧，想要对你说的话，身体一替我表达，一旦爱了不能作假，一度觉得很头大，怀疑细胞有偏差，可是爱了没有办法，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疯狂，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超出了想象，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 句。 正午有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刚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啊，现在再看看自己，你家娃爱吃什么呀？ 对，年纪渐长，然后跟别人聊的话题都变 了 。对，然后这边继续，还有朋友再来晒到生活当中的美好、群主家的小狗狗、如果这个猫狗两全，其实就如果是 好吗？ 柴犬，我们叫柴猫双全，又有柴犬又有猫、一直很期待，但是想了想。我们家要养猫的话，估计所有的什么 得争地盘了，是吧？ 对，狗的安全啊，什么这个沙发上会不会被挠烂啊？想了想啊，单独一只柴就好了。 好， 还有朋友提到的其他的一些各种说对 类的孩子睡醒 不期而遇， 哦，不期而遇， 哎， 还有小手小手给你伸过来让你抱抱那个孩子刚睡醒的那个样子。如果说到孩子，我们就没完没了了。比如说他刚睡醒了，就算手不向你伸过来，你也想去抱他，觉得他特别的可爱。 没错，啊，好了，这个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的贡献跟支持，今天真的是精彩纷呈， 是的， 而且还看到很多的新朋友。虽然有一些来的比较晚，好比说热心市民， 对，我也看到他 克里斯丸，哎，啊，克里斯丸这个名字特别棒，哪天给我们讲一讲来头，好不好？ 好， 再一次感谢大家。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而这一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田馥甄的小幸运，希望各位的生活当中都会出现，不断的出现这种小幸运跟小美好哈。我是王维， 我是田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拜了， 拜拜。 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冬季特惠折扣与积分为您而来，在11月23号至11月2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即享95折优惠，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